《红楼梦》的这个曲子讲到第三首啊，我们从第三首、第四首这边再看下去。那我们看到前面的十二金钗的判词，那么对这十二个重要的女子她的命运的一种解说，在《红楼梦》的曲子里又开始重复出现，而且几乎顺序是完全一样的。那么判词跟曲，一个是用比较不容易懂的啊，比较有一点暧昧的诗句来表达，那么一个是用比较白话、比较容易了解的曲来表达。那我们隐约的感觉到，如果真的有这个太虚幻境，那么在宝玉的梦当中，宝玉被带到这些柜子前面，打开了一个一个的抽屉，那么看到他自己身边最重要的一些女性的未来的命运，可是他并没有懂啊，并没有读懂。那么所以金幻仙姑可能说痴而尚未觉悟啊，就是你的人生的执迷到现在这样的状态，不断的被警告，那么最后还是不能够懂。所以金幻仙姑就把他带去喝茶喝酒，听十二支曲子，用比较容易懂的方法再让他听一次。那么事实上当然我们知道他还是没有懂。那么也许这个对比是有趣的，我们会看到文学里面我们觉得不懂，好像是因为文字，我们早上有比喻过，如果在你人生上碰到一些比较困难的时候，你会很无奈的或者无助的时候，你会到庙里去抽一支签，你会觉得你不懂是因为句子不懂啊。如果他用了一些典故，用了一些比较困难的词汇，你比较不容易懂。那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其实我们对自己生命的不懂有两种现象啊，一种不懂是文字的不懂，可是大概最麻烦的一种不懂是事件的不懂。因为这个事件还没有发生的时候，或者你的人生的阅历、你人生的经历还没有到达这样状况的时候，你也无法了解这个状态。所以我们看到《红楼梦》里面，有时候朋友会提到在第五回为什么要把判词跟十二支曲子要重复一次，因为刚才不是讲过元春的下场吗？现在又要讲一次元春的下场。那么刚才讲过了王熙凤，现在又要讲王熙凤，好像有一点重复。可是我想如果细心读的朋友大概会发现两种写法不一样啊，判词的写法跟曲的写法不一样。曲的写法显然比判词要白话的多啊，要白话的多，要更直接。比如说我们举一下例子，就是下面我们读到第四支的曲子，这个第四支的曲子是在写元春。那么大家可能记得刚才早上我们读判词的时候，判词里对元春的解释跟现在比较起来的话，这个曲子显然就很直接，告诉你元春虽然做了贵妃，虽然嫁到皇宫里面备受皇帝宠爱，可是那个生命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就是你虽然很高兴你荣华富贵，可是荣华富贵抵不过的一个东西是无常性命来了。所以她是贵妃，他在皇宫里面备受宠爱，可是当一个人的命运到了要生一场大病要走掉的时候，那个恨无常又到，大概是什么样的荣华富贵都挡不住的东西。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眼睁睁把万事全抛。所以我想大家可以体会一下，有没有感觉这个曲子里非常白话，眼睁睁把万事全抛。有时候我想比较上了年纪的朋友大概有时候都有经验过自己好朋友亲人过世的时刻，大概你会觉得大概在这种时刻里面最大的感伤是这个朋友他过去你也知道不管他人世间经历了什么事情，可是现在到这个时候不管他有多少事放不下，可是眼睁睁把万事全抛，他就是什么都不能牵挂了。那么所以《红楼梦》里面讲的好像是元春，可是也借着元春其实在讲生命到最后有一个终结的命运悲剧，那不管荣华富贵这个东西都等在后面的。所以它等于是一个用更浅白的方法去警醒生命里面应该要领悟的一些现象跟事实啊。眼睁睁把万事全抛，荡悠悠芳魂消耗，望家乡路远山高，故向爹娘梦里相寻告， 而今命已入黄泉，天伦啊，需要退步抽身早。那么这个完全像一个歌词的一个唱法，因为它是唱给贾宝玉听的，所以里面押韵的形式，这里押的幽求韵的形式也非常非常的清楚，而且里面有很多道白跟唱腔的部分，比如说天伦啊，那么可能是念出来的啊，天伦啊，就是他要告诉最后临终的时候要告诉他自己的亲人需要抽身，退步抽身要早。那么这里面当然是一种警告，是因为贾家在元春过世以后很快就抄家了，如果你还不谨慎，还不小心，还不赶快退，你就完蛋了啊！所以需要退步抽身早。那么这是元春的判词之外发展出来的一个曲子。那么大家记得元春之后在判词里面就看到是探春，这个嫁得很远很远的这个女孩子，记不记得我们在早上看到的探春是风筝，是一个船，那么嫁得很远去，那么现在是一帆风雨路三千，她坐着船嫁到南方去了，一走走了这么远，把骨肉家园齐来抛闪，那么自己最亲的骨肉，自己的家都要丢掉了啊！就是过去的女孩子要远嫁的时候，她是没有办法留恋任何事情的，恐枯损残年，告爹娘休把儿悬念，自古穷通皆有命，离合其无缘，从今分两地，各自保平安，奴去也莫牵连。好，这里面大家一次一次都发现《红楼梦》完全是用歌词的方法唱出这几个女孩子的命运啊！所以我刚才特别强调说这种重复在小说的章法里面的重要性，因为光是判词可能在文字上太难，所以他就用了最简易的方法，可是简易一样不懂，因为人生还没有到那个境地，所以一样不懂。好，第六支大家就可以很简单一看就知道是谁啊。我们刚才讲过襁褓中父母为，那个史湘云，襁褓中父母叹双亡，纵居那绮罗中，谁知娇养，幸生来英豪阔大宽宏亮，从未将儿女私情略萦心上。这很像史湘云，我们刚刚讲史湘云喜欢穿男孩子的衣服，非常豪迈阔豪气的，就是不会斤斤计较的一个女孩子，所以她这里用曲子的方法弥补了判词上刚才没有写到的东西，特别把她的个性讲出来啊，幸生来英豪阔大宽宏亮，从未将儿女私情略萦心上，好一丝霁月光风耀玉堂，私配得才貌仙郎。我们刚刚讲过史湘云嫁得非常好，丈夫才貌双全，其实是这些女孩子里面应该下场很好的，可是没有想到她希望博得个地久天长，可是却准折得幼年时坎坷行创，终究是云散高堂水和湘江。没有想到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婚姻到最后因为丈夫早亡早逝变成终究是云散高堂水和湘江。那这里用了两个不同的典故啊，云散高堂，我们看到楚国的国王跟西王母见面的所谓的云雨的故事，最后是一场云空空的散掉，云散高堂水鹤湘江，就是湘夫人顺的妻子最后因为丈夫去世不断的哭，她的眼泪掉在竹子上，变成所谓现在斑竹的来源，就是潇湘竹的来源，水鹤湘江。那么这里也把史湘云的湘云两个字又放进去了啊，云散高堂水鹤湘江，这是尘寰中消长树应当，何必望悲伤。所以再讲史湘云，可是也跟所有的生命提醒我们，不能够了解生命当中有什么样的消长树应当，就是因果，我们不了解生命里有什么样的因果，你常常觉得不甘心不服气，为什么 这个人是这样的结局，可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因果，所以在冥冥之中，尘寰里有消长，有要减的，要增加的，加减乘除的，这样的一个像数学一样的东西，是我们即使悲伤也没有用的。所以第七支是在讲这个妙玉，我们刚才讲到妙玉是一块掉在肮脏的泥沼中的美玉，而这块美玉在这里用曲子的方法把它唱得更明白，一个女孩子做出来的洁癖在这里看到她的悲剧的某一种下场。气质美如兰，才华富比仙，这么美的一个女子，这么有才华的一个女子，可是天生成孤僻，人皆憾。她个性的孤僻变成没有朋友，没有人跟她相接近。你倒是啖肉食腥膻，别人跟她说吃点肉吧，吃点鱼肉，她觉得很腥膻，她厌恶这种荤的东西。你倒是啖肉食腥膻，视绮罗俗艳，一般女孩都喜欢穿很美的丝的颜色华丽的衣服绮罗，可是他会觉得穿那样的衣服太俗艳啊，就是在讲妙玉的一种孤僻，妙玉的洁癖，妙玉的孤高，却不知太高人欲度，过节事同闲。你把自己放到这么高，别人都会嫉妒，你把自己弄到这样的干净，全世界都讨厌你，因为也许别人是混在脏乱中啊。所以在这里说，不知太高人欲度，过节事同闲，可叹这青灯古殿人将老，辜负了红粉朱楼春色阑。好像这一辈子他的美，他的青春就要消耗在这样的一个古庙当中，做一个出家人念经念佛，然后过此一生。那更惨的是到了结局还要变成到头来依旧是风尘肮脏为心愿。没有想到他以为他可以在庙里过一辈子，虽然孤独寂寞，可是也还能够保有他的孤僻，可是最后最惨的是被盗匪抓去奸污，落入风尘肮脏大概是跟他的愿望最相违的，依旧是风尘肮脏唯心愿，好意思无瑕白玉遭泥陷。好像最干净最干净的白玉被肮脏的泥土所弄脏了，又何须王孙公子叹无缘。你可以发现所有的判词跟曲子里面真正的主角其实是贾宝玉，所有这些女孩子都跟他有一个特别的缘分，可是这些缘分都没有办法完结每一个缘分都不过是一个人世间的幻影，一个过眼云烟。所以我们看到不管他跟晴雯，他跟袭人前面判词里讲的堪羡幽灵有福，谁知公子无缘，那么这个公子这个宝玉其实是真正在他听这个曲子里警醒的是他这些女孩子不过陪他来玩了这一世都走掉了，那么其实是一切都是一个空幻的过程，所以其实是要宝玉领悟的，可是宝玉在那边听着听着也没有领悟他也不知道他跟这些女孩子相处一世也不过就是一个过眼云烟的这种感觉。好，第八支很清楚，我们记得判词里迎春就是用中山狼来形容的，大家记得判词的仔细中山狼，那么现在中山狼再一次出现，中山狼无情兽，全不念当日根由，一味的骄奢淫荡贪欢垢，愧着那侯门艳质同蒲柳把一个大家闺秀的女孩子当成是草样来作践，作践的功夫千金私下流，叹芳魂艳魄一载荡悠悠。就是迎春最惨是嫁得不好可是其实迎春结婚以前全然不知孙少主是这样的人，因为孙少主在结婚以前是非常温柔非常甜言蜜语的，而结婚以后那种恶劣的行径的暴露也看到迎春的悲剧。那么以前的女孩子对婚姻是没有那么多选择的所以也就落入到这样一个被折磨而死的 这样的一个哀伤的情境。那么第九支是惜春，后来出家的这个女孩子，将那三春看破，桃红绿柳待如何，把这韶华打灭，绝那清淡天河，说什么妖桃盛，云中杏蕊多，到头来谁见把秋哀过。好，惜春是最小的一个女孩子，她看到前面三个姐姐都美得像花一样，可是哪一朵花曾经到了秋天以后还不凋零，所以她大概有最大的机会看到繁华最后幻灭的这种痛苦，所以她很早早的就决定自己不要再走这条路了。所以则看那白杨村里人呜咽，清风林下鬼婴儿，就是因为她看到了前面的繁华变成幻灭，看到几个长得极美生长在富贵里的姐姐最后都在很悲剧的情况里，而且人生对她来讲最后也不过就是死亡而已。所以在这里看到白杨村里人呜咽，在那个每一个人家里都有人在哭，在那个枫树林下鬼在婴儿，那么其实都在讲死亡，更兼着连天衰草遮坟墓，好，坟墓这个意象出来了，到处都是坟墓，那么人生的结局不过也就是坟墓吧，啊，所以说连天衰草遮坟墓，这地是浊贫金富人劳碌，啊，所有的富贵也都可能像一个昙花一现一样，也不过是白忙了一场。所以春荣秋落花折磨，思这般生关死劫谁能躲，啊，这种生死其实是一个关，就像刚才讲说元春这么富贵，可是这个关还是躲不过生死之关，那无常到的时候一切的荣华也都要丢下，所以思这般生关死劫谁能躲，闻说到西方宝树娑婆，好，这里讲到佛教了，我们常常用西方形容佛教的西方净土世界，听说那边有宝树，有一棵树非常的茂盛，是永远的树，所以他要追求的是佛教的道理，闻到西方宝树娑婆结着长生果，那么他要去追求佛教的信仰，所以这是暗示了惜春的出家做尼姑这件事情。好，第十支是很多朋友读《红楼梦》很容易记得的一首，就是《聪明泪》。大家知道《聪明反被聪明误》讲的常常是王熙凤，王熙凤太聪明了，王熙凤17岁管家，管了一个比今天的这种大企业还要复杂的一个家族，然后里面她可以每天在那边精明的计算，那么这些使她厉害，可是让人家害怕啊！所以这里面一看你就看到是王熙凤的描述，机关算尽太聪明，就是王熙凤每天就在那边算来算去的。我们以后会读到王熙凤17岁，这个家其实已经入不敷出，收入不够，可是支出很大，每天要摆排场。所以王熙凤厉害到什么程度？她会放高利贷，她会用这个家族的某些东西去周转。啊，去周转，他甚至会包揽诉讼，因为贾家的声势很大，所以有一些打的人命官司，他可以去说情，然后就拿钱。那么这些东西，你会发现王熙凤其实也不完全是因为自己，而是因为这个家族根本撑不下去了。啊，这个家族，我们说金玉其外，败絮其内，外面看得漂漂亮亮的一个大家族，里面根本已经空掉了，所以他必须以他个人的能力在那边周转，所以他说算来算去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最后把自己的命给算掉了。其实你会发现生命里常常是这种状态，有点像基督教的圣经里面讲说赚了全世界可是赔上了自己，就生命到最后那个本质到底是什么。就这里用了一个很有趣的典故，就是卿卿两个字。过去的古代男女之间很亲密的时候会叫亲亲，有点像我们讲亲爱的这个字。那 大家都读过林觉民最后写给他太太的信，是意应卿卿如晤卿卿。那么这个典故来自于南朝，南朝时候因为中国古代礼教很严的，丈夫跟太太虽然结了婚，可是走在大街上手也不敢牵，女的都要往后走一步，那非常有规矩。可是有一个人叫王安丰啊，安静的安，丰富的丰，他的太太就很现代女性的这种前卫作风，他每次走出去就要勾着他先生走，然后要跟他靠在一起，常常在大众里面就要亲他先生。他现在有点尴尬，因为王安丰是一个做官的人，觉得这样好像不太好，好像这个妇人这么大胆的这个表现啊，好像跟礼教不合。那这个太太就跟王安丰讲说：“卿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所以这个太太很调皮，就说：“我跟你，我是你太太啊，当然是我爱你，我跟你卿卿我我。那我如果不跟你卿卿我我，难道还有别的女人要跟你卿卿我我吗？”所以这个大概是历史上少有的一个非常打破了传统的女性的礼教形象，而非常自由的一个女孩子啊。所以这个卿卿这个典故就从这个系统出来，常常用来称呼一些女孩子的。有点像小明一样啊，私下的小明的感觉。所以机关算尽太聪明，反送了卿卿性命，生前心已碎，死后性空灵，家富人宁，终有个家亡人散各奔腾。我们看到王熙凤最大的愿望是家富人宁，因为她是管家的人，所以如果家这个家里面永远有钱，那所有的人也都过得好好的，很平静，那么也就好了。可是没有想到，你一生的盼望是家富人宁，可是终有个家亡人散各奔腾，就是他是真正碰到抄家的啊。王熙凤真正碰到了抄家这件事情，枉费了一悬悬半世心，就他一辈子就是有一个心悬在那里，因为他随时都怕这个家要垮掉。里面以后大家会读到，王熙凤有一次就跟探春啊，跟她的几个好姐妹就在一起聊天，她说：“啊，你不要看我在管家，其实好多事情都牵挂在那，不知道怎么办。”她说：“比如说有一天林黛玉要嫁，薛宝钗要嫁，都要一大笔费用的。以前小姐嫁出去那个陪嫁的东西，然后探春要嫁，迎春要嫁，袭春要嫁，就是对王熙凤来讲，这是她管家要想到的。”就是几个女孩子都快要到适婚年龄，然后她们都要结婚，要结婚都要一大笔费用，然后她就特别讲说，恐怕更难的是老太太的这个事，就是贾母有一天要走，那又是一个大丧事要办，那这种人家办丧事是不得了的。因为大家接下来没有多久就会看到秦可卿是这个家里面的一个晚辈，她死的时候那个摆禄祭就是不得了，就是南安郡王北静王都来吊祭，每一个王来吊祭都有一个整个一个大的祭棚在里面。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家族所谓的婚娶丧事都不得了，就是一动就是多少钱，可是这个都是王熙凤在管。所以讲他一悬悬半世心，就是他老在那边担心着，有点像我们今天一个大企业里面的一个负责财务的人，就是每天在那边担心这个一个企业可能就要垮掉啊，所以他就在那边担心，枉费了一悬悬半世心，好一丝荡悠悠三更梦。好，这里已经讲到最后家族败落，呼啦啦如大厦倾，呼啦啦是一种声音，哗啦啦这个房子大房子就垮掉了啊，好像地震来了，呼啦啦如大厦倾，昏惨惨思将尽灯，那个灯已经要灭了，那个油灯已经要烧尽了，一场欢喜忽悲心，看人事终难定啊，王熙凤的部分。好，下面是王熙凤的女儿，我们刚刚讲到她的女儿叫巧姐，那在王熙凤死掉以后，这个可怜的女孩子没有了强势的母亲的依靠，被她的亲舅舅亲堂兄卖到妓院去，那么最后被刘姥姥她的外孙板儿救助。那么这里就讲到了一个因果，刘余庆呼吁恩人，就是王熙凤曾经救济过刘姥姥，种下了一个因功，一个因德，所以家人前世祖先留下了余庆啊，会呼吁恩人，姓娘亲，姓娘亲。还好 妈妈以前做过那件事啊，重复了一次性娘亲，性娘亲，幸好妈妈以前做过这件事情，积得阴功啊，积得阴功，劝人生济困扶穷，一定要帮助，不要自己在有钱得意的时候忘了去帮助那些穷困的，在生命里困难的人啊，劝人生济困扶穷，修斯安娜爱银钱忘骨肉，骨肉的狠救奸凶啊，就是人生有两种，一种是可以把亲骨肉这样去作践的，那么也可以像王熙凤，我们说她在最有权势的时候，她曾经帮过一个这么穷困的刘姥姥，所以这里面在对比着两个因果，王熙凤对刘姥姥很好，她自己的命其实后来蛮惨的，这个因果没有报在她的身上，可报在她女儿的身上啊，报在她女儿的身上，所以特别讲到修斯安娜爱银钱忘骨肉的狠救奸凶，正是惩除加减尚有苍穹，就是又是数学了，可这个数学的惩除加减不是我们当下可以看到的，有时候是在更大的天地，在天地里面会看到这个惩除加减。好，然后我们看到下一支是在讲李纨啊，李纨我们说那个守寡带着贾兰长大的一个寡妇，说敬礼恩情更哪堪梦里功名，功名讲的是贾兰考取做大官以后，他的妈妈母以子贵，所以被封了一品夫人，凤冠霞帔，可是梦里功名是他刚刚穿了那个衣服就死掉了，所以那个功名对她来讲像一场梦一样，就她一辈子就等着这个孩子长大，因为丈夫已经死了，所以她所有的希望都在这个孩子身上，那孩子也很好，也读书读得很好，也考试考得很好，也做官了，最后终于得到了凤冠霞帔，觉得可以安享晚年，可是时间到了他就走了，所以变成一个梦里功名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曲子其实是作者对她一生碰过的一些女性的哀叹，就这些女子都是宝玉，就是曹雪芹自己一生碰到的女性，可她对每一个女性她都有一种哀叹啊，对她们命运的哀叹，敬礼恩情更哪堪梦里功名，那美少华去之何逊，少华一直在讲年轻的青春啊，美好的青春叫做少华，那么美的青春，可是丈夫去世以后，从此恐怕连化妆都不能化，因为过去总觉得死去丈夫以后你就是守节啊，你要穿很素的衣服，你不能化妆，就是一辈子就决定自己已经老去了啊。可是不要忘记李纨那个时候真的就是十七八岁的女孩子，一个少妇，可是她就必须要美少华去之何逊，再修题绣帐鸳琴，那个绣花的被子，那个绣了鸳鸯的被子，都是她跟她丈夫一起盖过的，可是丈夫走了，所以以后那个被子也就是一个人在盖啊，所以不要再提那个绣帐鸳琴，指着戴珠冠披凤袄也抵不了无常性命，倒是儿子不错，那么所以为妈妈赢得了一个珠冠凤袄，可是还是来不及了啊，已经抵不了无常性命，虽说是人生莫寿老来贫，也需要因志继儿孙，气昂昂头戴沾缨，沾缨啊，光闪闪胸悬金印。好，这里面我们看到都是用唱歌的方法在唱，说李纨最后头上戴着沾缨，胸前戴着金印，因为她被封官了，被封了一品夫人，威赫赫绝路高登，高登啊，注意这种重复都是因为它是歌，他是用曲子的方法在唱出来的，所以会有重复，可是昏惨惨黄泉路尽啊，已经要到九泉之下去了，问古来将相可还存，也正是虚名儿与后人亲近啊，这是讲李纨的部分。好，第十三支大家记得十二金钗里最后一个出来的判词是秦可卿，记不记得 上吊死掉的这个女孩子，所以这里画梁春尽落香尘。所以你看到后来的小说里并没有上吊死的女人，可是这里还是用画梁春尽，就是古代悬梁自尽啊，还是用画梁春尽落香尘，善风情秉月貌，就是说你那么懂得美，那么懂得情感这个东西，便是败家的根本。好像秦可卿长得太美了，而美到让所有人都动情，连他的公公最后都会发生这样乱伦的事情。那么当然这里不是责备秦可卿，而是有一种哀叹，觉得美最后变成一个好像悲剧的宿命啊。善风情秉月貌，便是败家的根本，击球颓堕皆从境。击球，我们讲克绍击球，一个家族里面下一代可以继承上一代的事业继续发展下去，叫克绍击球，就是良工之子必学为击，良野之子必学为球啊，就是学做这两样东西，一直是一个典故，表示家业被继承下来了啊。如果父亲是一个大银行家，儿子也要懂得这个事业，把事业继承下来。如果父亲是一个很好的大学者，儿子也可以继承这个学者，这个叫做克绍击球。可是击球颓堕，就是家业要败落，就是这些败家子，这些贾家的败家子没有继承祖先的功业，击球颓堕皆从境。注意境是谁？贾境，就是有一个文字辈的贾境、贾赦、贾敏，对不对？林黛玉的妈妈叫贾敏，都是文字辈，还有贾政，政治的政，都是文字辈。你写这四个字，贾敬、贾赦、宽赦的赦、贾敏、敏捷的敏，跟贾政都是文字辈，所以他们是同一辈。贾敬就是贾珍的爸爸，所以对于作者来讲，这个家族的败落是从贾敬这一代开始败落的。那么家世消亡，守罪宁，如果这个家族最后被抄家，发生了这么大的悲剧，最大的罪魁祸首是宁国府啊，是宁国府。因为作者是荣国府的人，曹雪芹、贾宝玉是荣国府这边的，所以静跟宁都是暗示。我们最有趣的是，小说里面作者把秦可卿被逼奸的事情把它改掉了，可是在判词跟曲里面都没有改，都留在那边让以后的人去猜谜，去把这个谜猜出来啊，所以这个是非常特殊的一个写法，宿孽总殷勤啊，所以好像秦可卿变成了这个小说里最大的一个孽啊。孽是你没有话可讲的，也不是他错，就是他长太美了，而美到所有人都想动情，而最后变成这个家族里面一个乱伦的根本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秦可卿这个时候还活着，秦可卿正在外面招呼猫儿狗儿打架，然后里面在招呼贾宝玉在做梦，可是贾宝玉已经在梦中看到了秦可卿的下场跟结局。所以最后一支曲子是最重要的，就是等于十四支曲子是一个大结尾，把《红楼梦》最后的所有的结局全部唱在这一首歌当中。可是很白话，所以没有什么不好懂啊。我念一下，我想大家就可以读得懂了。它的题目叫《飞鸟各投林》啊，用一个鸟在吃食物以后回到树林里的典故来讲这个事情。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好，用四句话讲了四种不同的生命。做官的最后可能家业凋零，今天再有钱，有一天金银可能散尽。如果你对人有恩，也许有一天你刚好可以在大难当中死里逃生。如果今天无情，有一天会有分明报应。很通俗的四句，可是在讲这个家族里面300个人物最后各自不同的下场。好，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 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我不知道在这里有时候会想到欠命的命已还，也许秦可卿欠这个命吧。其实我们一直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懂事、这么乖巧、这么美的一个女孩子，最后碰到这么惨的命运，要悬梁自尽而死。可是在结尾里面说欠命的命已还啊，真的就是好像她欠这个命。那因为我们不知道前面有什么样的因果，所以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那么欠泪的我们知道是林黛玉啊，因为林黛玉是注定了一定要不断的哭的啊，因为前世她差一点哭死掉，贾宝玉曾经用水一直浇灌她，那个石头浇灌她，所以她活过来了。所以她欠她水，所以她说我要用这一世的眼泪还她，大概也够还的。所以林黛玉有一个大家都没有办法了解的心事，就是她一直要哭，她来就是要把眼泪哭完，她就走了啊。欠泪的泪已尽，冤冤相报齐非亲，分离聚散聚合皆生定啊。所有东西都有因果的，欲知命短问前生，老来富贵也真侥幸，看破的遁入空门，痴迷的枉送了性命，好意思食尽鸟头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完全是一个画面啊，完全是一个画面。我们看到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是一个视觉上的画面，也呼应着最后宝玉出家的时候家族已经败落了，然后他远远地看到他父亲在轿子里面过去。所以从贾政的眼睛看到有一个和尚光着头，披了一个大红的星星毡的披风，在一片白茫茫的雪地里面跪下来跟他磕了几个头就走掉了，那是宝玉最后的出家。所以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其实也呼应着最后的宝玉出家的这个视觉啊，这个 image 的感觉。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十四支曲子唱完了，等于这个家族所有的故事也借着这十四首歌来唱给了宝玉听。可是金焕仙姑发现宝玉甚无趣味，她觉得好难听哦，这个歌一点都不好听，还没有 F4 这些人唱的歌好听，所以她一点趣味都没有。所以金焕仙姑觉得痴而意尚未悟，就是她要让她领悟，可是因为事情没有发生，对一个13岁的男孩，她就会觉得根本不知道在唱什么。所以宝玉就叫唱歌的女孩说不要再唱了，然后下面你可以看到自觉朦胧恍惚告辞求我。我们不是说宝玉正在睡觉吗？本来就睡着的，可是现在在梦里面他又一次的要去睡觉，觉得朦胧恍惚，觉得很困，想要睡觉，然后惊唤便命撤去残席。下面我们看到宝玉被带到一个香闺绣阁之中，带到一个女孩子的房间当中，其实呼应着刚才他被带到秦可卿的房间去了。铺陈之盛乃素未见之物，然后更可贺者，他吓了一跳，因为房子里面已经有一个女子在内，鲜艳妩媚，有似宝钗，袅娜风流，则如黛玉。就这个女孩子的美，鲜艳妩媚，好像薛宝钗一样的美，袅娜风流，长得像黛玉。好，我们看到下面就是宝玉的第一次性的经验了。可是他在性的幻想里，他碰到的是黛玉跟宝钗。宝玉在这里面借着一个梦的幻想进入他的春梦之前，其实是有现实里的形象的啊，现实里的形象就是在我们的现实人生里面可能一直隐藏着从来不谈的东西，其实作者非常大胆地谈了出来。就是13岁的宝玉其实在他的性的幻想里面接触到了两个身边的女子啊，接触到两个身边女子，而在现实世界里面也许他从来不会讲啊，他从来不会讲。所以我们在这里大家可以慢慢仔细看一下，就是宝玉被带到这个房间以后看到的那个女孩子是他不认识的人， 是梦里面要跟他发生性的关系的这个女孩子，可这个女孩子长得鲜艳妩媚，有似宝钗，袅娜风流，则如黛玉。就是我们会把现实里你想要去发生性的对象转换成梦里面的对象，因为如果她是宝钗跟黛玉，在现实里宝玉会有礼貌，会不敢有这样非分的要求。可是在梦里面，我们刚刚一直提到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说明梦是我们白日不敢做的事情会在梦里出现啊，全部会在梦里面出现。所以我想这样的一本书其实非常真实的说明了人的一个情境啊。所以如果下次有个男孩子跟你讲甜言蜜语，你就知道他要做什么了啊。其实不要去被那个东西骗了，它背后其实是有一个东西的。所以西方现代心理学的东西把这个东西做了很真实的揭发啊，非常真实的揭发，也让大家不在那种糊里糊涂里面自以为陶醉的那个东西，其实它背后是有动机的啊，是有一个动机。尤其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他特别提到，因为性是一个人最大的压抑，在现实当中他都不敢讲，可是他会转化，他会转成一个梦境的形式在出现。所以我们就看到宝玉不知道怎么办了，所以金焕就跟他说，尘世中多少富贵之家，那些绿窗风月、绣阁烟霞，皆被淫污纨绔与那些流荡女子戏皆玷辱。好，再讲到一些人世间的这种对性的这件事情，更可恨者，自古来多少轻薄浪子，皆以好色不淫为事。好，这里其实在批判这些男孩子轻薄浪子，自以为好色而不淫。那可是金焕仙姑很直接的说出来，其实这都是掩饰自己啊，是非掩丑。也许我们可以把它翻成更直接的白话，就是掩饰自己的不对或自己的丑态。那么金焕仙姑讲的话是非常直接，她说好色即淫，知情更淫，她直接讲出来了。好，所以这部书其实在三百年前是一本非常奇特的书，当然它也长期以来在这个社会里几乎变成大家不敢直接去触碰的，不敢去探讨跟研究。可它对于青少年的所有的这个性的这个表现，它直接写出来啊。所以他说不要被那些轻薄浪子骗了，他其实知情更淫。那么他讲的这个美丽的话语的背后其实就是一个性的动机，他直接把它点出来。然后就以巫山之会，云雨之欢，皆由霁月其色，复恋其情所致。所以金焕仙姑讲了一个让宝玉吓得一身冷汗的话，他说我所爱汝者，你知道我之所以疼爱你，乃天下古今第一淫人。好，我想今天跟在座的任何一个这样接近这样年龄男孩子讲这句话，他都吓昏过去了。那宝玉当吓死，吓得一身冷汗，说我从来不敢担任这样的角色。可是金焕仙姑就告诉说，你不就是天下第一淫人吗？你干嘛不敢认啊？所以我想这本书其实有很泼辣的地方，而那个泼辣把一个虚伪的礼教传统整个撕破啊！他跟一个十三岁的男孩就直接点出，无所爱汝者，乃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你看宝玉的反应，宝玉听了吓得忙答道，仙姑差矣，我只是懒于读书，家父母上每垂训示，岂敢再冒淫字。大家记不记得民间常常讲百善孝为先，对不对？万恶淫为首。淫这个字是儒家最批判的一个字啊，其实是最批判，认为一切的坏它的起头就是淫这个字。可是我觉得金焕仙姑其实在这里并不这样子用儒家的看法，他反而觉得淫这个字本来就是人性里面的一部分啊，所以他反而直接的会点出这个天下第一淫人。可是宝玉害怕了，宝玉觉得他只是不喜欢读书，有时候不喜欢上课，倒没有那么坏吧啊，淫这个字不是太重了吗？好像有点要反驳这个金焕仙姑，岂敢再冒淫字，况且年纪尚小，不知淫字为何。好，我们知道宝玉在这个之前他的生理还没有发生变化，所以他会觉得我根本没有发生这些事，我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事。可是对金焕仙姑来讲，她要讲的是说宝玉接下来他已经进入到一个生理上的变化了，那么这个淫是在他之前他已经有很多的幻想，就是刚才我们看到所有的他进到这个房间以后感觉到的感官上的变化，其实已经被 准备他要做下面这个梦啊，所以他才会直接的用银这个字，不知银字为何物，金幻道，金幻仙姑就说非也啊，不是这样讲的，银虽一理，义则有别。银这个字其实在每一个人身上发生的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可能觉得看 A 片大概就是银了，或者跟无数的女子发生什么样的关系就是银了，可是金幻仙姑要告诉宝玉的是说银有不同的表现方法，有的人在那边用甜言蜜语其实是另外一种银啊，它是不同的形态的。所以我想这本书非常奇特，就是他对于这个情欲的东西他开始做了非常深的研究啊。所以我们看一下金幻仙姑的这句话，他说银虽一理，义则有别，如世之好淫者，他说一般世俗上认为好淫的人不过悦容貌，喜歌舞，就是去卡拉 OK 唱唱歌啊，喜欢那些漂亮的女孩子美眉们，跟他们讲讲笑话啊，调笑无厌，云雨无休啊，整天讲一些有关无关的笑话，然后云雨就是在讲做爱啊，一个用一个典故云雨这两个字，一直在讲性这件事，云雨无休。好，注意下面这一句，恨不能尽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时之兴趣。好，这一段是在讲这是一种很低级趣味的淫啊，也不过就是皮肤肉体上的一种官能上的东西。所以金幻仙姑批评到说，此皆皮肤滥淫之蠢物耳。那么这种人也不过就是皮肤上讲究感官的蠢物吧啊，滥淫，用滥淫这个字，因为他接下来要称呼宝玉有另外一个部分，他说如尔，像你啊，像宝玉则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吾被推之为意淫。好，意淫这个字是《红楼梦》第一个提出来的汉字啊，就是精神上的淫跟肉体上的淫其实是两种不同的东西，可是金幻仙姑把它作为同一个东西来探讨，就是那些蠢物，那些不断的追求肉体上的官能刺激的也不过就是蠢物而已，那么那就是滥淫，可是有一种是精神上的这种风流，它叫做意淫啊，它把宝玉列在这个部分。意淫二字为心会而不可言传，可神通而不可语达，汝今独得此二字，在闺阁中固为良友，然于世道中未免迂阔怪诡，百口嚼棒，万木牙疵。就这样的个性，你大概在人世之间会受到所有人的批评，所有人的咒骂，所有的眼睛都看着你，去瞪着你。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有趣，这里面因为儒家的道德常常是道德的审判啊，这个道德的审判我们前面也提到过，在我们的社会，今天的社会其实还是存在的。我们总觉得一个社会里面出现一个事件的时候，就是万口嘲棒，万目牙疵，大家都觉得这个女人该死啊，觉得怎么会这么做这样的事情。我想今年就发生了三件，那你就可以看到说那个时候的万口嘲棒跟万目牙疵都是因为道德批判，而且不知道为什么好像觉得自己要有义愤填膺啊，好像是发生在自己的身上，那么要去批判。所以其实心理学上很有趣，心理学上觉得在一个比较有些传统的社群当关系当中，人有一种很严格的道德压抑，当他道德压抑使他自己在某一个部分没有办法疏解的时候，反而会转化为去批评，去责备一个他认为不道德的对象，大家去置之于死地，因为他是道德审判，然后把他自己所有的冤屈报复在这件事情上。当然这个在西方的心理学上其实讨论的非常非常多，就是一个个体的生命没有被满足过的，他会转换过来，因为他会觉得为什么我没有满足你可以满足啊，他会变成非常万口嘲棒跟万目牙疵。这个是很复杂的一个心理学啊，我常常用这个东西来检查自己，就是说我们在生命当中为什么对一件事情这么愤愤然，那跟我有什么关系，那是他的事，可是那种愤愤然来自于什么东西。那当我读到西方这样一个心理学的时候，其实蛮惊讶的啊，就是某一种个体的不满足以后的转化的一个现象。所以在这里他就开始有点像要劝导宝玉，觉得要让宝玉经历性这件事情。那么他说他我碰到你的祖先们荣国公宁国公，他们希望你有所作为，可是有所作为好像要经过性的这个仪式，前面都是幻想，可是现在是行动了，要有行为了，所以他就要教他性这件事情。 所以我想我们在我们的教育里从来没有性教育这个东西，到今天恐怕都是说说罢了。可是你可以看到这一段真的就是金幻仙姑扮演了一个性的导师的角色，带领贾宝玉进入性的行为啊，因为他说他要把他的妹妹叫做兼美，看到这一段吗？乳名兼美。好，你看到兼美这个字啊，是兼具着不同的美。那么这个兼美字可卿，好，我们吓了一大跳，竟然是外面坐在那边等宝玉醒来的秦可卿的小名。那么这一点我相信在座很多朋友恐怕还不了解，古代的女子的小名即使结了婚连她的丈夫有时候都不知道的，因为小名是她非常隐私的部分。我们对这个东西很多朋友都不了解，有一个老的戏叫范马记，这个范马记里面有一个女孩叫桂枝啊，她结了婚，跟丈夫感情也很好。有一天跟丈夫在聊天，聊天丈夫就说：“哎，你的小名是什么？”然后她就很生气说：“你怎么可以问我小名？”我第一次看这戏的时候不太懂，说问小名有什么关系？可是过去的都觉得没有结婚以前的女子的乳名、小名是一个非常隐私，她不好意思跟别人讲的，大家也都不知道。那么是父母叫的或者是家里人叫的那个东西，可等到嫁到婆家以后，她就会有另外一个名字出现啊，另外一个名字出现。所以可卿是贾府上上下下的人都不知道她叫可卿，可是这里面最奇怪的是宝玉竟然在梦里面叫出可卿。那么这里面当然小说写小说的人用了一个好像很神秘的方式，觉得梦里的那个可卿跟现实里的可卿不是同一个人，只是偶然巧合。可是当然它是暗示，就是宝玉怎么会叫出可卿的名字啊？等一下你会看到宝玉的这个姓的第一个对象就是兼美，表字可卿，许配于汝，今夕良辰即可成姻。好，所以他就要开始带他进到性的这个世界了。于是大家可以看到他说毕啊，说完了以后密授云雨之事，就秘密的教他了做爱这件事情。注意云雨一直是性啊，一直是性。所以我们读《红楼梦》里面大概一般的人如果不知道典故的时候，对云雨二字会不容易了解啊，会不容易了解。所以我们看到他就是教他，其实就是教他性的这件行为。于是推宝玉入房啊，他就把宝玉推进去了啊，把宝玉推进去，将门掩上，然后自己走了。然后宝玉就跟兼美这个表字可卿的女孩就在房子里面柔情缱绻，软语温存。他下面开始形容他们的性的这个经验。那与可卿难解难分，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宝玉第一次的性的这个经验其实是在梦里面的一个幻想，是他的春梦啊，是他的春梦。那么这个春梦之后，这个小说要让他们从春梦里面警醒啊。春梦我刚刚已经提过，其实男孩子凡是诚实男孩大概都会告诉你，他十三岁的时候他自己的春梦，其实他对象最早他是一个人的，他绝对不是真的跟某一个对象，就是他自己啊，他自己的这个身体发生变化以后发生的现象。那很少男孩子会跟你讲，我想丈夫也很少跟妻子讲。那么下次你们逼他们问一下，女朋友都去逼问一下这件事情啊。我想在这里你看到《红楼梦》非常有趣，他就把这个直接讲出来了啊，就是他跟秦可卿，其实秦可卿是梦里面的幻象啊，他直接提到说这个软语温存难解难分是跟他自己，根本没有别人，就是在梦里面。可是接下来就是个人单逆在性当中变成一个叫做迷津，迷恋迷惑迷失，都是迷这个字。我们刚刚讲执迷不悟，你怎么讲他都听不懂，就叫执迷不悟。红楼梦里面用了判词用了曲子都要贾宝玉领悟，可是贾宝玉是不可能领悟的。那不能领悟就是执迷啊，就是生命在执迷的状况当中，你怎么跟他讲都没有用。所以好像最后金幻仙姑要用一个最大的一个事件，就是用性这个东西来惊醒他，可是他其实没有醒。那么最后跟着这个做完爱的可卿就跑去游玩，游玩的时候忽然发现有一个万丈深渊悬崖啊。我们看到在这个文化里悬崖常常是要勒马的地方啊，常常是勒马的地方，就是你掉下去你就没有命了，可是回头是岸啊，回头是岸。可是我们看到宝玉是一定要掉下去的啊，宝玉是一定要掉下去。所以宝玉走到那个旁边的时候，金幻赶快赶到跟他说不要再往前走了，此系迷津。我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津这个字，是渡头的意思。 我们现在翻译 Oxford 这个字翻译成牛津，是因为它是一个渡头，就是叫做牛 Oxford 这个字的一个渡头，渡船头啊，就翻译成现代白话，金就是渡船头的意思。此系迷津，这条河深有万丈，摇横千里，终无舟楫可通。那么是掉下去就没有命的，就是沉沦，其实是在讲沉沦这件事情。那么只有一个木筏可以通，那么木筏上是木居士掌舵，挥事者掌蒿。好，注意木挥，大家记不记得有一个成语叫做槁木死灰？好，木灰，人的所有的 passion， 所有的热情都没有以后，我们叫做槁木死灰。那么这个迷津，只有你到槁木死灰的时候你沉沦在其中没有关系，可是只要你有一点热情，只要你有一点激情，你掉进去就不得了。那么这里面当然在暗示13岁的男孩子他怎么可能槁木死灰，所以他必然会陷落其间。所以下面有一段其实是蛮具体的画面的一个形容，就是我们看到宝玉掉进去了。好，宝玉堕落其中，他听到迷津内水响如雷啊，水响如雷，许多的夜叉海鬼把宝玉拖下去，吓得宝玉汗下如雨，满身大汗，一面失声喊叫：“可卿救我！”好，注意，可卿救我是梦里面的可卿，可是坐在外面的可卿吓了一大跳，他怎么知道他的小名？可卿救我！吓得袭人被众丫鬟忙上来搂住，有没有发现梦醒了？他从梦里面起来。他做了一个噩梦，这个梦是满身大汗，然后大叫出来：“可卿救我！”所以刚才整个是一个梦。所以其实我相信在座的朋友都有过做梦的经验，可是我们常常不知道那个梦是你现实里面的反应啊，所以不妨自己注意一下自己的梦境。如果以后还有机会做梦的时候，在梦里面注意一下自己入梦跟从梦里面醒来的状态。那么现在宝玉醒过来了，宝玉醒过来，所有的袭人被这些丫头们就搂住他，叫宝玉别怕，我们在这里啊，我们在这里。可是更重要的是，外面的秦可卿正在房外嘱咐小丫头们好生看着猫儿狗儿打架。记不记得又回到开头？其实那个梦很短，宝玉的梦很短。刚才我们觉得那个梦好长好长，看了好多判词，又听了好多曲子，可是这个梦，如果秦可卿说你们看着猫儿狗儿打架，那么根本就是一刹那之间。那么有一个心理学调查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是一个人做梦，梦到他发生了很多事情，好几年，那么做官，后来又跟一个人恋爱，好几年之后犯了一个案子，最后被拖到刑场，最后砍头。他醒来吓醒前就是那个刀子啪掉下来要砍他的头，结果是他挂在床头的一张画掉下来。那么这个是心理学上现在一直研究的个案，就是说这个梦是那个画掉下来那一刹那发生的。所以梦的时间跟我们现实里的时间根本不一样，你梦中可能是十年，在现实世界可能就是那张画啪掉下来，你在一刹那你的意识 conscious 就忽然出来了很多东西。所以现在人类对于脑波的这个所谓的记忆跟梦都非常好奇，就是我们的脑海里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啊，就是我们不太知道，如果有些朋友比如说脑部长了一个瘤，然后压到一个神经，他所有的某些东西他就没有了，他的记忆就不见了。所以这些部分都在《红楼梦》里面，你可以看到他的时间的记忆是这么奇怪的啊。宝玉吓醒了，宝玉吓醒了，叫了可卿救我。然后这个秦可卿听到宝玉在梦中唤他的小名，我的小名，这里从无人知道，他如何得知在梦里叫出来啊，非常精彩的描绘。我想粗心的读者大概都没有办法发现这里多么细腻的一种关系，就是秦可卿这个女孩子吓了一跳，怎么会这个13岁的男孩在梦里面叫出她的小名，因为这个小名是她从来没有让别人知道过的啊。可是这里面非常神秘的点出了这样的东西。所以我们第五回过去，我们就开始进到第六回的开头。那么第六回的开头是宝玉做了这样一场春梦， 那么在前面最重要的这一段当中，宝玉醒过来以后的这个状态，我们看到这里第六回说，却说秦氏因听见宝玉从梦中唤他的乳名，心中自是纳闷，又不好细问，因为一个女孩子也不好意思去问一个男孩子说，你怎么知道我的小名，怎么会在梦里面叫出来。所以宝玉迷迷惑惑啊，宝玉那个梦醒过来还有一点还没有完全清醒啊，还没有完全清醒，若有所失啊，若有所失。聪明的读者大概已经知道若有所失失的是什么东西了啊，就是一个十三岁的男孩第一次梦遗的那个经验，他忽然吓了一跳，然后他迷迷惑惑，他也不敢跟别人讲，可他害怕，他觉得他自己好像失掉了一个什么很重要的东西，可他不敢说啊。这个是曹雪芹非常惊人的一个对这个男孩子在这种生理状况的一个描绘。我们在我们的社会里从来没有这个部分在讨论，我想亲子之间、师生之间从来都没有人谈这个东西，可是《红楼梦》是第一个把这个写出来，而几百年来到现在我们还不如古人啊，我们大概在这些部分，我们的羞耻跟我们的害怕，我们都还不敢这么直接跟大胆的去讲，我们还在讲很多的谎话啊，讲许多的谎话。他说宝玉迷迷惑惑，若有所失，众人忙端上桂圆汤来，夹了两口，就他喝了两口，遂起身整衣。注意下面，他要换衣服，起身整衣，他的丫头丫鬟袭人这个女孩子伸手跟他系裤带的时候，不觉伸手至大腿处，摸到他大腿的地方，只觉冰凉一片黏湿。好，这里在讲惊异这个东西。好，我想我们看到我们的生活里面所有的人在伪装的东西被作者直接写出来了，就是宝玉梦遗，他遗精，然后他的精液在他的大腿上，可是这个丫头替他换衣服的时候碰到了，所以袭人吓了一大跳，袭人吓得忙退出手来问道，是怎么了啊？怎么了？然后宝玉就红涨了脸，宝玉整个脸都红，因为注意他是在别人家里，他还在秦可卿的卧房，所以这个宝玉就把他的手一捻，他就捏了一下袭人的手，意思说你不要说了啊，因为在别人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就把袭人的手一捻。袭人本是个聪明女子，年纪又比宝玉大两岁啊，所以女孩子其实比较成熟，女孩子在生理的发展过程也比男孩子早啊，比较成熟。那么袭人本来就比宝玉大两岁，如果是十五岁的女孩子，她其实是比较懂事的啊，比较懂事，所以她也知道大概发生了什么事，所以近来也见通人事，今见宝玉如此光景，心中便觉察了一半，大概已经知道怎么回事，不觉也羞红了脸，所以他也害羞了，因为碰到了男女之间最私密的东西，不觉也羞红了脸，所以不敢问，仍旧理好衣裳，随至贾母处。好，然后就到贾母这里，因为贾母他们要吃晚饭了，所以这个孙子也不会跟祖母讲说，哎，我刚才梦遗了，他也不敢讲，然后还要在那边吃饭，还要假装一个大人，好好的有礼貌的吃饭，所以我们看到胡乱吃毕晚饭，大概那个晚饭吃的有一点自己都昏昏的那个感觉，然后过这边来。好，下面袭人才跟宝玉谈这件事情，袭人趁奶娘丫头不在旁边，就是没有人的时候，赶快取出一件中衣，中衣就是内衣，一件内裤帮宝玉换了以后跟宝玉换上，然后宝玉就含羞央告，宝玉就要求袭人说，好姐姐千万不要告诉别人要紧，就不要把这个事告诉别人。袭人也含羞笑问道，就有点不好意思，可是又很好奇，就问他说，你梦见什么事了，那是哪里流出来的脏东西。好，我们看到我们今天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坐在底下也不会讲这些话的啊，他们还要伪装一下，可是《红楼梦》里面就直接在讲啊，所以我觉得这本小说其实是一个最真实的故事，他就直接在说，他们没有隐藏也没有虚伪啊，那你所有的掩饰在这里完全被打破啊，完全被打破。所以袭人就问说，你梦见什么故事了，那是哪里流出来的那些脏东西。宝玉道一言难尽，说着便把梦中的事细细说与袭人听了。所以袭人变成他在青春期十三岁第一个可能跟他有共同心事的一个知己啊，共同心事的知己。我们看到在这里袭人跟宝玉有了一个很特殊的某一种关系啊，某一种关系。所以在所有的人世间， 在青春期里面，这些男女孩子们的这个私密的东西，作者都用最真实的方法去触碰，而让所有社会里面可能对这样事情的伪装的东西都不变成干扰，它反而变成比较直接的一种直截了当的一种谈论。所以他跟袭人说完以后，说至惊幻所受云雨之事，说惊幻仙姑教他的一些关于性的事情，羞得袭人掩面拂身而笑。所以袭人就在那边不好意思，也在那边笑。所以宝玉亦素喜袭人柔媚娇俏，宝玉一直觉得袭人长得很漂亮很柔媚，那么随强袭人统领惊幻所受云雨之事，所以宝玉就强迫这个丫头袭人跟他一起做惊幻仙姑教的事情，就是发生性的关系了。好，所以我们在这里大概可以看到第五回第六回的重要，都是因为宝玉第一次的性的幻想，幻想当中其实是不可能完成的秦可卿、薛宝钗、林黛玉，现实当中跟他发生性的行为的是袭人啊。所以大家会发现幻想里面跟真实里面其实是两极的，有时候你不太知道那个跟你发生性关系的男子他在性的过程当中他想的是谁，他可能想的是另外一个人。好，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心理学的潜意识的部分，他会伪装的啊，他可以伪装，他可以在幻想里是另外一个人，可行为上是现实里的这个人。所以我们看到第五回到第六回，以宝玉的性来讲非常清楚，他的幻想是三个人，是秦可卿、林黛玉、薛宝钗，可是在现实的行为里是袭人，是他的丫头啊。所以这个分离的现象，这种性的幻想跟行为的分离现象，大概也是很少的书籍会直接这样碰到啊，直接碰到。大概一个谈恋爱陶醉在恋爱中的女性，大概很难知道那个男子头脑里面想的是谁，可能竟然不是他啊。其实这里面我们都看到《红楼梦》的有趣都在于它的揭发性啊，它直接的揭发，绝不做任何的伪装。可是刚才我们讲过，一个文学批评家讲说，跟人相处看小说都不要听他讲的什么，听他没有讲什么，要有足够的聪明去揭发出真相啊，揭发出真相。越要掩饰的人，他的真相是越复杂的啊，所以他不断用掩饰，其实因为害怕那个真相，所以他不断的伪装，用各种的伪装去包装这个东西。好，所以我们看到在现实世界里面，宝玉绝不会跟袭人说，我刚才幻想的对象是秦可卿、林黛玉、薛宝钗，对不对？他绝对不会讲的。那袭人也以为就是他。好，所以我们看到说，袭人素知，袭人一直以为贾母与了宝玉的，把他给了宝玉，所以他觉得今便如此亦不为阅历，他自己给自己找一个解释，就是我今天跟宝玉发生性的关系是因为贾母会允许的啊，贾母会允许，所以他说不算阅历，随和宝玉偷试了一番。我觉得这里用的字用的极好，偷试啊。其实青春期是一种好奇，所以我一直觉得青春期的教育最难的，是因为我们常常觉得青春期的事件被发现，大家都觉得他们是坏，这个小孩子天生就是坏，可是他不是，他就是偷试。偷试这两个字非常有趣，就是有时候有没有发现，我们到吃酒席，人家客人还没有来，你就很想吃吃看那个到底什么味道。其实他不是坏，他就是好奇，所以他特别用了偷试一番。就在青春期里面的性的东西，有时候是小儿女们之间在玩啊，就是我们会发现，比如说在小时候，男孩子跟女孩子在没有发育前，他们有时候父母亲带去一起洗澡什么，其实他会对身体的不同会有很大的好奇的，可是对父母来讲他不知道，就是对于身体的构造这么不同，他很小很小他就会观察，他也会觉得哎，怎么会不一样。那么这个偷试一番都是作者用了最真实的方法在写，他并没有责备之意，他是说他们好奇，他们偷试了一番，幸无人撞见，没有被发现，自此宝玉是袭人更与别人不同。好，我们看到第六回到这里其实是延续第五回的结尾啊，延续第五回的结尾，把宝玉的这个性的第一次的经验把它讲完了。可接下来很有趣的一点是，如果已经看过的朋友大概会发现， 这个作者忽然跑出来了，作者讲说，哦，那我讲完了宝玉这个第一次的性的经验，我接下来要讲什么呢？然后他就自己在那边想说，贾府上上下下有300多个人，啊，有300多个人，然后每一天大大小小有一二十件事情，然后像乱麻一样，我到底要从哪一件说起呢？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写小说的人很少自己跑出来讲话的。然后忽然说，哎，我们看到有一个远处的人家忽然远远的投奔贾家来了，那么这个人不大不小，也不是重要的事情，可是我们就从他说起吧。好，所以特别注意这一段，这是文章的转折。好，文章的转折。那在座也许有学文学的人，自己对写作也有兴趣，你特别要注意文章的转折是最困难的，啊，最困难。就是说宝玉的这个刚才的性的这个事情刚刚讲完，你下面要接着讲什么事情，这里面就牵涉到结构，有点像我们看电影的时候那个剪接的技巧，就是蒙太奇的剪接啊，法文里面讲的 montage， 怎么去把上一段跟下一段接起来，接得不好的时候中间很尴尬。所以这个作者就用了一个转法，那我把这一段大概三行我们念一下，大家看一下他怎么转啊，这个转折怎么转。荣府中一家里核算起来人口虽不多，从上到下也有300-400了，事虽不多，一天有一二十件，竟如乱麻一般，没有个头绪可做纲领。正寻思从哪一件事哪一个人写起方妙，恰好忽从千里之外界头之围小小一个人家，向与荣府略有些瓜葛，这日正往荣府中来，因此就从这一家说来。好，你看到这个转折，我想这样子大家可能懂了，就是这个文章的转折是什么。那么下面要写的是谁呢？要写一个我们前面从来没有看到的人物，就是刘姥姥。刘姥姥要出场。可是很有趣的就是，我想大家现在可以不看这个书啊，我们比较一下两段，就第六回前面讲贾宝玉的梦遗跟他的性的经验。那对于一个13岁的男孩子长在一个有钱的富贵人家，他觉得这件事情是不得了的大事啊，那么好像是这个小说里面最重要的主题。可是我们看到接下来讲的是刘姥姥，刘姥姥是什么样一个人，我们看到他们跟贾府有什么样的关系啊。贾府大家记得贾政的太太姓王，我们叫王夫人，对不对？王夫人有一个哥哥叫王子腾，然后女儿就是王熙凤，就是王家是一个势力非常大的这个王家。然后在20年前有一个另外一个姓王的人叫王成，成功的成，然后他做了一个小官，然后两家因为都姓王，所以就说，哎，我们结拜好了啊，我们变成结拜兄弟。那王子腾他们家官比较高，王成官比较小，所以有一点巴结的意思，就认了侄子，就是我做你的侄子，你是叔叔，就论了一个，就连了宗。好，之后王子腾他们这一支越做官越大，然后王成这一家就丢官，就没有做官了。王成就死掉以后，就有一个孩子叫狗儿啊，你听这名字你就知道已经不能做官了，就跑到乡下去种田了啊，去种了田。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狗儿后来就娶了一个太太叫姓刘啊，姓刘，然后两个人就生了一个孩子叫板儿，一个亲儿，一个男孩一个女儿，男孩叫板儿。所以他们就在乡下务农，可是越来越过不下去，所以他们就接了一个岳母，就是他太太不是姓刘吗，岳母就是刘姥姥，刘姥姥是一个老寡妇，所以他们就把她请来帮他们照料两个孩子的。那这个刘姥姥就很聪明，她就说，你们也到底想一个办法，那么这样子下去这一家人都要饿死。那那个狗儿说，有什么办法，难道是偷人抢人不成？那他就说，也不必偷啊抢啊，他说，你们以前不是跟有一个王家有过关系吗？那现在那个王家是不得了的家族，那么好歹也从这条线想一个办法。那么这个狗儿就说，我哪里敢去。那刘姥姥就讲说，总也应该碰一碰嘛，就说总算是一个机会，为什么不去碰一碰。然后这个刘姥姥，我觉得刘姥姥是一个民间非常有趣的那种乡下老太婆。可这个乡下老太婆她的重大的事情是日子过不下去，活不下去，没有饭吃，要饿死。那么这件事情跟前面宝玉的性经验几乎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可是作者竟然把它放在同一个章当中。所以第六回前面讲宝玉的性经验，后面讲刘姥姥活不下去。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 人很奇怪，人都觉得自己生命里的事情是唯一的大事。一个13岁的男孩子在性的幻想里，他永远不会知道有一个人可能饿到没有饭吃，他觉得那有什么重要。可是刘姥姥这样的一个饿到没有饭吃的老太太，她也不会知道13岁男孩子那种性的事情对她多么重要。所以作者的伟大是他把这两堆放在一起，他告诉你说，其实人都很难替别人去想，我们都觉得自己的大事才叫大事，你眼前就是那一个人，他就是你的大事，你没有其他的事了。《红楼梦》的章法是一种编织，好，我用编织来形容。我想大家知道，编织是很多线在编在一起才叫编织。我们通常看到一个小说，读一次以后不想再读，因为这个小说只有一条线，它没有编织。可是你看，什么叫做编织？是宝玉的性的经验跟刘姥姥饿得活不下去两个线被编织在一起，这才叫做编织，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颜色、截然不同的质感、截然不同的花色的东西才叫编织。我们讲文章啊，文章本身就是在讲编织。章这个字是讲以前衣服上绣的图案叫章，文是纹理，文章本来就是编织，所以没有编织没有文章可言。所以我希望如果大家有兴趣，第六回特别注意一下刘姥姥的出场，她的语言整个变掉了。刚才《红楼梦》都是优雅细腻的语言，刘姥姥的话非常非常粗，你等一下看到她骂那个女婿啊，她就说你就会在家里拉硬屎，你看到三个字，就是那种穷了可是又不愿意去求人，在那边憋着然后又拉不出来，他就说你就会在家里拉硬屎。所以你看《红楼梦》的厉害是这个作者会变成不同的人，他刚才是秦可卿，现在就变成刘姥姥，所以等于一个人在演各种不同的角色，他会变换，他会看到不同的人、不同的身份，有不同的思考，也有不同的语言。曹雪芹到晚年的时候，最后的10年写《红楼梦》，穷到是举家靠稀饭，人家施舍的稀饭过日子，所以他身上有部分是宝玉，有部分是刘姥姥，所以他可以看到苦难跟富贵两个东西的对比。所以一个作者其实经历了非常大的人生的遭遇，他才看到两种。如果一生在富贵当中，永远不会知道刘姥姥是什么生命；如果一生在困穷当中，也不会知道什么叫富贵。那么一个好的作者是因为他的人生两个都经历了，所以他最后可以从刘姥姥那么贫穷卑贱的角色去写贾家的富贵，啊，富贵荣华。